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93，后周记四，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。显德三年三月甲午朔，赏形势水寨，至肥桥，自取一石，马上持之至寨以攻炮。从关过桥者，人击一石。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寿春壕中，城上发连弩射之，矢大如乌船。牙将管陶张琼俱以身避之，矢中琼臂，死而复苏，足啄骨不可出。琼饮酒一大支，令人破骨出之，流血数声，神色自若。堂主复以右仆射孙成为司空，前与礼部尚书王崇智奉表入县，称自天佑以来，海内分崩，或跨据一方，或迁隔一带，臣少习先业，言有将表，故以沾污未定，复奉何从？今天命有归，声教远披，愿彼两浙湖南仰奉征朔，谨守土疆，其收伯伐之威，赦其后服之罪，守于夏国，必作外臣，则柔远之德，云谁不服？有现金千两，银十万两，罗绮二千匹。常谓冯延己曰：“此行当在左相，诚若辞之，则复先帝。”既行，之不免。中夜叹息谓崇智曰：“君家百口，宜自为谋，吾思之属矣，终不负永陵一抔土，于吾所知。”南汉甘泉公使林延玉因显多计术，南汉主以信之，诛灭诸帝，皆延玉之谋也。以魏族国人相贺，延玉病甚，简内几事功成书自带。南汉主即日着成书之承宣院及内侍省，成书潘于人也。光叔皇周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绍，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，丙申抄奏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走，都见张成汉已成降。丁酉，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拔舒州。唐齐州将李福杀齐知州王承熙，举州来降，遣六宅使齐藏真攻黄州。张武留后李彦晕性贪虐，不民与羌胡作乱，攻之，上诏燕晕还朝。秦奉之平也，上设所服蜀兵以立军籍，从征淮南，赴王祥于唐。癸卯，唐主表献百五十人，上惜命斩之。舒州人逐郭令图，铁骑都指挥使洛阳王沈琦选轻骑夜袭舒州，复取之，令徒乃得归。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季仪皆在扬州，赵府存之。丙午，孙成等至上所，庚戌，上遣中使以孙成诣寿春城下， 是刘仁善，且招谕之。仁善建城，荣福拜于城上。城谓仁善曰：“君受国厚恩，不可开门纳寇。”上闻之，甚怒。城曰：“臣为唐宰相，岂可交节度使外判也？”上乃释之。唐主使李德明、孙成言于上，请去帝号，割寿、濠、泗、楚、光海六州之地，仍遂书金帛百万以求罢兵。上以淮南之地以半为州有，诸将节奏日至，与尽得江北之地，不许。德明见周兵日进，奏称：“堂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，愿宽臣五日之诸，得归白堂主，尽献江北之地。”上乃许之。常因奏遣王崇智与德明俱归，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归金陵，赐堂主书，其略曰：“但存帝号，何爽岁寒？倘兼士大之心，终不破人于险。”又曰：“似诸郡之西来，及大军之力霸，言尽于此，更不凡云。苟曰未然，请从资决。”有赐其将相书，使熟意而来。堂主复上表谢。李德明盛称上威德及甲兵之强，劝堂主割江北之地，堂主不悦。宋其秋以割地为无益，德明轻挑，言多过时，国人亦不知信。枢密使陈觉、副使李征古素务德明与孙成，使王崇智议其言，因赠德明于堂主曰：“德明卖国求利。”堂主大怒，斩德明于市。吴成攻常州，破其外郭。直堂常州团练使赵仁泽送于钱塘，仁泽见吴越王洪处不败，则以赴约。洪处怒，绝其口至耳。袁德昭连其中，未复良药，得不死。堂主以吴越兵在常州，恐其亲逼润州，以宣润大都督燕王弘济年少，恐其不习兵，征还金陵。部将赵铎言于弘济曰：“大王元帅众心所事，逆自退归，所部必乱。”弘济然之，辞不就征，部分诸将为战守之备。龙武都虞后柴克弘再用之子也，沉默好施，不是家产。虽典素位，日与宾客博弈饮酒，未尝言兵。时人以为非将帅才，只是有言克弘久不迁官者，堂主以为抚州刺史。克弘请孝死行阵，其母亦表称克弘有父封，可为将，苟不升任，奋甘奴禄。堂主乃以克弘为右五位将军，使将兵会袁州刺史陆孟俊救常州，使唐精兵西在江北。克弘所将数千人皆累老，枢密使李征古 复以楷杖之朽度者几之，客鸿宿于征谷，征谷谩骂之，众皆愤恚。客鸿怡然，至润州，征谷遣使赵桓，以神卫统军朱匡业代之。因王弘济谓客鸿，君旦前战，吾当论奏。乃表客鸿才略可以成功，常州危在旦暮，不宜忠义主将。客鸿引兵进趋常州，征谷复遣使召之。客鸿曰：“吾既日破贼，汝来召吾，必奸人也。”命斩之。使者曰：“受李枢命命而来。”客鸿曰：“李枢密来，吾亦斩之。”初，鲍修让罗成在福州，与吴成有隙，致仕，成亦错之，二人皆怨。先是，堂主遣中书舍人乔匡顺使于吴越，人子柴克宏至常州，蒙其船以木，逆甲士于其中，声言迎匡顺。吴越罗者以告，成曰：“兵交使在其间，不可妄以为宜。”唐兵登岸，竟搏吴越营，罗成不力战，纵之使驱成帐，常仅以身免。克鸿大破吴越兵，斩首万骑。朱匡业至行营，克鸿视之甚紧。吴常至钱塘，吴越王弘处悉夺其官。贾银蜀主以捧圣控贺都指挥使李廷圭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，仍分卫圣匡圣部骑为左右十军，以武定节度使吕彦齐等为使，廷圭总之，如赵廷尹之任。初，柴克宏为宣州巡检使，使至长欠不休，器械皆缺。立云自田晕、王茂章、李煜相继叛，后人无敢治之者。克鸿曰：“时移世易，安有此理，悉善玩之。”由是陆彦珠攻之不克，闻吴成败，乙卯隐归。堂主以克鸿为奉化节度使，克鸿复请将兵久寿州，未至而卒。河阳节度使白崇赞以天子南征，率北汉城虚入寇，善完守备，且请兵于西京。西京留守王彦出不知语，又虑事出非常，乃自将兵赴之。崇赞以彦不奉诏而来，拒不纳，遣人谓之曰：“令公昔在陕服，以立大功，河阳小城不凡往驾。”彦残坐而还。孟洛之民数日惊扰，堂主命朱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聚州，以陈爵为监军使，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。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曰：“信莫信于亲王，重莫重于元帅，安用监军使为？”堂主不从。遣鸿胪卿潘承佑亦权谏赵穆骁勇， 常又见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、靖江指挥使陈德成、建州人郑燕华、林仁照，堂主以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，燕华、仁照皆为将。仁照，仁汉之弟也。夏四月甲子，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归德节度使李崇进为卢寿等州招讨使，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。唐右卫将军陆孟俊自常州将兵万余人去泰州，州兵遁去，孟俊复取之，遣陈德成戍泰州。孟俊进攻扬州，屯于蜀冈，韩令坤弃扬州走，帝遣张永德将兵救之，令坤复入扬州。帝又遣太祖皇帝将兵屯六合，太祖皇帝令曰：扬州兵有过六合者，折其足。令坤时有固守之志。帝自至寿春以来，命诸军昼夜攻城，久不克。会大雨，营中水深数尺，工具及士卒失亡颇多，粮运不济。李德明失期不至，乃亦悬师，或劝帝东幸濠州，声言寿州已破，从之。己巳，帝自寿春循淮而东，乙亥至濠州。韩令坤拜唐兵于城东，擒陆孟俊。初，孟俊之废马希鄂立西崇也，灭故舒州刺史杨昭运之族而取其才。杨氏有女美，献于西崇。令坤入扬州，西崇以杨氏慰令坤，令坤避之，即获孟俊，将谢送帝所。杨氏在帘下，忽抚膺痛哭。令坤惊问之，对曰：孟俊昔在潭州杀妾家200口，今日见之，请复其冤。令坤乃杀之。唐齐王景达将兵20000自瓜埠济江，距六合20余里，设栅不进，诸将欲击之。太祖皇帝曰：彼设栅自固，惧我也。今吴众不满2000，若往击之，则彼见吴众寡矣，不如伺其来而击之，破之必矣。居数日，唐出兵驱六合，太祖皇帝奋击，大破之，杀获近5000人，余众上10000余，走渡江，征州溺死者甚众。于是唐之精卒尽矣。是战也，士卒有不致力者，太祖皇帝扬为督战，以见着其疲力。明日遍阅其疲力，有见计者数10人，皆斩之。由是步兵莫敢不尽死。先是，唐主闻扬州失守，命四旁发兵取之。己卯，韩令坤奏拜扬州兵10000余人于湾头堰，获连州刺史秦进崇。张永德奏拜泗州10000余人于屈膝堰。丙戌，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， 兼沿江招讨使。郭口奏新作浮梁城，丁亥，帝自濠州如郭口。帝锐于进取，欲自治扬州。范质等以兵疲食少，弃剑而止。帝常怒翰林学士窦仪，欲杀之。范质入救之，帝望见，知其意，即起避之。至趋前伏地，叩头谏曰：“宜罪不至死，臣为宰相，致陛下枉杀近臣，罪皆在臣。”既之以气，帝一解，乃释之。北汉葬神武帝于交城北山，庙号世祖。五月，壬辰朔，以郭口为镇淮军。丙申，唐永安节度使陈惠拜福州兵于南台江，伏斩千余级。堂主更命永安曰忠义军，会德成之父也。戊戌，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崇进等为寿州，自郭口北归。乙卯，至大梁。六月，壬申，设淮南诸州细求，除李氏非李复义，是有不便于民者，为长吏以闻。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信节度使李继勋营于寿州城南，唐刘仁善似继勋无备，出兵击之，杀士卒数百人，焚其工具。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因奏事论用兵方略，堂主以为能，命将兵赴江北诸州。秋七月，辛卯朔，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，制置武安、靖江等军事。行逢即兼总湖湘，乃剿前人之弊，留心民事，西除马氏横富，贪利华民，为民害者皆去之，则连平立为刺史县令。朗州靡夷杂居，刘延王魁旧将多骄横，行逢依以法治之，无所宽甲，众怨对且惧。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，行逢知之，大会诸将，于座中擒之，数曰：“吾恶衣历时，充实府库，正为汝曹，何复而返？今日之会，与汝决也。”立抓杀之。座上鼓励，行逢曰：“诸君无罪，皆宜自安，乐饮而罢。”行逢多计数，善发引符，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，行逢必先决，擒杀之，所不凛然。然性猜忍，常散遣人密讯诸州事，其知韶州者，无事可复命，但言刺史刘光伟多宴饮。行逢曰：“光伟硕聚饮，与谋我爷，即召还，杀之。”亲卫指挥使杭州刺史张文表恐获罪，求归治所，行逢许之。文表遂时愧献甚厚，即谨事左右，由是得免。行逢妻云国夫人邓氏漏而刚决， 善治生，常见行逢用法太严，人无亲附者。行逢怒曰：“汝妇人何之？”邓氏不悦，因请之村树是田园，遂不复归府舍。行逢屡遣人迎之，不至。一旦自率同仆来书睡，行逢就见之，曰：“吾为节度使，夫人何自苦如此？”邓氏曰：“税官务也，公为节度使，不先书税，何以率下？且独不计为李政待人书税，以免处踏实也。”行逢欲与之归，不可，曰：“公诛杀太过，常恐一旦有变，村树亦为逃逆耳。”行逢惭怒，其僚属曰：“夫人言直，公宜纳之。”行逢续唐德求补吏，行逢曰：“汝才不堪为吏，吾今思汝则可以。汝居官无状，吾不敢以法待汝，则亲戚之恩绝矣。”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。行逢少时常作事情，立陈州同坑，或说行逢：“公面有闻，恐为朝廷使者所吃，请以药灭之。”行逢曰：“吾闻汉有情部，不害为英雄，吾何耻焉？”自刘言王魁以来，屡举兵，将吏积功，及所积靡蛮夷，兼教官至三公者以千数。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，自马希广之废，杜门不出，行逢慕之，属节度判官。仲雅曰：“行逢昔驱使我，奈何为之目力，辞疾不至。”行逢破邪故召之，面授文牒，终辞不取。行逢怒，放之韶州，继而召还。会行逢生日，诸道各遣使致贺。行逢有金色，谓仲雅曰：“自吾兼镇三府，四邻以为我乎？”仲雅曰：“始终境内弥天太保，遍地司空，四邻哪得不畏？”行逢复放之韶州，竟不能屈。有僧人吉为行逢所信任，军府事皆遇之。一家简教司空，取数妻，出入岛从如王宫。辛亥，宣义皇后服侍卒。唐将朱元取舒州，自使郭令徒弃城走。李平取齐州，唐主以元为舒州团练使，平为齐州刺史。元又取河州。初，唐人以察言抢民而争其素帛，谓之帛争。又兴营田于淮南，民甚苦之。及周师至，征奉牛酒营烙，而将帅不知序，专事俘掠，市民如土芥，民皆失望，相聚山泽，立宝币自固，操农器为兵，机指为甲，时人谓之白甲军。周兵讨之，屡为所败。先所得唐诸州，多复为唐友。 唐之援兵迎于紫金山，与寿春城中烽火相应。淮南节度使向训奏请以广陵之兵并力攻寿春，四克城更图进取，赵许之。训封府库已受扬州主者，命扬州牙将分布暗行城中，秋毫不犯。扬州民感悦，军还，或复糗备以送之。滁州守将亦弃城去，皆引兵取寿春。唐诸将请巨贤以邀周师，宋其秋曰：“如此，则怨一身，不如纵之以得于敌，则兵亦竭也。”乃命诸将各自保守，无得善出击周兵，由是寿春之围一急。齐王景达军于濠州，尧为寿州生援，军政皆出于陈爵。景达属执委而已，拥兵五万，无决战意，将吏未决，无敢言者。八月戊辰，端明殿学士王溥、司天少监王楚讷撰显德钦天历，上之，诏自来岁行之。殿前都指挥使义城节度使张永德屯下蔡，唐将林仁兆以水陆军援寿春，永德与之战，仁兆以船石新除，因风纵火，欲焚下蔡浮梁，俄而风回，唐兵败退。永德为铁钢千余尺，据浮梁十余步，横绝淮流，系以巨木，由是唐兵不能进。九月丙午，以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、全知开封府事王溥为户部侍郎，充枢密副使。冬十月癸酉，李崇进奏唐人寇盛唐，铁骑都指挥使王彦生等击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。彦生蜀人也。丙子，上位侍臣。晋朝征练古帛，多不似收获纺机之弊，乃诏三司。自今夏税以六月，秋税以十月起征，民间便知。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齐镇襄州十余年，致仕入朝，除守太师，遣还镇。既行，上问宰相，清曹宋之乎？对曰：“宋至城南，审其深感圣恩。”上曰：“晋朝多不以诚信待诸侯，诸侯虽有欲效忠节者，其道无由。王者但能无失其信，何患诸侯不归心哉？”壬午，张永德奏拜唐兵于下蔡。是时，唐复以水军攻永德，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，民以铁索纵兵击之，船不得进退，溺死者甚众。永德解金带以赏善游者。甲申，以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。太祖皇帝表魏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。张永德与李崇进不相悦， 永得密表崇进有二心，帝不知信。十二将各拥重兵，众心忧恐。崇进一日单计议永德营，从容宴饮，谓永德曰：吾与公幸以肺腑俱为将帅，喜相宜若此之深也。永德义乃解，众心亦安。堂主闻之，以蜡丸未崇进，又以厚利，其书皆谤毁及反谏之语。崇进奏之。初，唐使者孙承中摩从帝至大梁，帝待之甚厚，每朝会颁于中书省官之后，使召见印以醇酒问以唐事。承淡言：堂主为陛下神武，是陛下无二心。即得堂蜡书，抵大怒，召承，则以所对不实。承正色抗辞，请死而已。问以堂虚实，莫不对。十一月乙巳，帝命都城指曹汉宋长于右军巡院，更以帝意问之。汉与之饮酒数行，从容问之，成终不言。汉乃谓曰：有赤，此相公死。成神色怡然，所袍户整衣冠，南向拜曰：臣谨以死报国。乃就行，并从者百余人皆杀之，贬中摩耀州司马。继而帝连城终结，毁杀之，召摩拜魏魏少卿。帝召华山隐士真元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，对曰：陛下为天子，当以治天下为务，安用此为？务深遣还山，找州县长吏常存问之。十二月壬申，以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，分命中使发陈蔡宋伯营演曹善等州丁夫数万城下蔡。是岁，堂主召淮南营田害民尤甚者罢之，遣兵部郎中陈楚瑶持重臂浮海以契丹起兵，契丹不能为之出兵，而留楚瑶不遣。楚瑶刚直有口辩，久之愤对，朔面责契丹主，契丹主亦不知罪也。属领荣州辽反，弓箭库使赵继文讨平之。吴越王洪处扩境内民兵，劳扰颇多，判明州钱弘毅手书切谏，罢之。四年春正月己丑朔，北汉大赦，改元天会，以翰林学士魏荣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内客省使段衡为枢密使。宰相吕请立皇子为王，上曰：诸子皆幼，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，而独先朕子能自安乎？周兵为寿春，连年未下，城中食尽。齐王景达自濠州遣应援使，永安节度使许文稹、都军使边镐、 北面招讨使朱元，将兵数万，速怀救之。军于紫金山，列十余寨如连珠，与城中烽火晨曦相应。又筑甬道抵寿春，与运粮以溃之，绵亘数十里。将及寿春，李重进邀击，大破之，死者五千人，夺其二寨。丁未，重进以闻，戊申，诏以来月幸怀上。刘仁善请以边镐守城，自率众决战。齐王景达不许，仁善奋意成疾。其幼子重建夜泛舟渡淮北，为小校所执。仁善命腰斩之，左右莫敢救。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以救之，仁善不许。廷构复使求救于夫人，夫人曰：“妾于重建非不爱也，然军法不可思，名节不可亏，若待之，则刘氏为不忠之门，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？”促命斩之，然后成丧，将士皆感泣。一者以唐援兵上强，多请罢兵，帝疑之。李谷寝疾在地，二月丙寅，帝使范质、王溥就与之谋。谷尚书以为寿春危困，迫在旦夕，若銮驾亲征，则将士争愤，援兵震恐，城中之亡必可下矣。上月庚午，赵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，命国子博士聂崇义讨论制度，为之徒。贾诩以王溥全东京留守，兼判开封府事，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，以侍卫都虞后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。乙亥，地发大梁，先是周与唐战，唐水军锐敏，周人无以敌之，帝每以为恨，反自寿春于大梁城西汴水侧造战舰数百艘，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，数月之后纵横出没，代胜唐兵。至是命右骁卫大将军王桓将水军数千自闽河掩影入淮，唐人见之大惊。已有帝至下蔡，三月己丑夜，帝渡淮抵寿春城下。庚寅旦，公换甲胄，军于紫金山南，命太祖皇帝击唐先锋寨及山北一寨，皆破之，斩获三千余级，断其甬道。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。至暮，帝分兵守朱寨，还下蔡。唐朱元事功，颇为元帅节度。陈觉与元有隙，吕表原反复不可降兵，堂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。守忠至濠州，决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济事，将夺其兵。元闻之愤怒，欲自杀。门下客宋济说元曰：“大丈夫何往不富贵，何必为妻子死乎？” 辛卯夜，元与新丰豪寨使朱仁玉等举寨万余人降，皮将石厚清不从，元杀之。帝律其余众沿流东溃，俱命虎节左厢都指挥使赵朝将水军数千沿淮而下。人臣旦，帝军于赵部，诸将击唐紫金山寨，大破之，杀获万余人。秦许文枕编稿扬手中，余众裹沿淮东走。帝自赵部将计数百寻北岸追之，诸将以部计寻南岸追之，水军自中流而下，唐兵战溺死及降者逮四万人，或船舰粮帐以十万数。不时，帝驰至荆山洪，举赵部二百余里。是夜，宿镇淮军，癸酉，从官使至。刘仁善闻援兵败，扼杭叹息。甲午，伐晋县丁夫数千，乘镇淮军为二城，加淮水，徙下蔡浮梁于其间，扼豪寿应援之路，毁淮水长。唐濠州都监彭城郭廷尉以水军宿淮，预演不备，焚浮梁。有龙武统军赵匡赞搀之之，伏兵邀击破之。唐齐王景达及陈觉皆自濠州奔归金陵，为靖江指挥使陈德成全军而还。戊戌，以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、淮南道行营都监，将兵属镇淮军。己亥，上自镇淮军复如下蔡。庚子，赐刘仁善诏，使自责祸福。唐主义自督诸将据州，中书舍人乔匡顺上书切谏，唐主以为举重，留抚州。唐主问神卫统军朱匡业、刘存忠以守御方略，匡业送罗隐诗曰：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存忠以匡业言为然，唐主怒，贬匡业抚州副使，留存忠于饶州，继而竟不敢自行。甲辰，帝要兵于寿春城北，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善病甚，不知人。丙午，监军使周廷构、营田副使孙宇等作仁善表，遣使奉之来降。丁未，帝赐仁善诏，遣阁门使万年张宝绪入城宣谕。仁善子重让，复出谢罪。戊申，帝大臣甲兵受降于寿春城北，廷构等与仁善出城，仁善卧不能起。帝未落赐赖，复令入城养疾。庚戌，徙寿州至下蔡，赦周敬死罪以下。周民受唐文书据山林者，并诏令复业，勿问罪。有常为其杀伤者，无得酬送。向日政令有不便于民者，令本州调奏。辛亥， 以刘仁善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，至此略曰：尽忠所事，抗节无亏，前代名臣几人堪比，朕之伐叛得而为多。是日卒，追赐爵彭城郡王。堂主闻之，亦赠太师。帝复以清淮军为中正军，已经仁善之节，以右羽林统军杨信为中正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前徐州司马韩伦是为马军都指挥使令坤之父也，令坤领镇安节度使，伦居于陈州，干预政事，贪污不法，为公私宦，为人所送。令坤屡为之弃请，癸丑诏免伦死，留沙门岛。伦后得赦还，居洛阳，与光禄卿致仕柴守礼及当时将相王溥、王彦、王彦超之父尤楚，世事自横，洛阳人畏之，畏之时阿父。帝即为太祖嗣，人无敢言守礼子者，但以援救处之，忧其奉己，未尝至大梁，常以小愤杀人，有司不敢节，帝知而不问。召开寿州仓镇饥民，丙辰，帝北还，下四月解祀，至大梁，召修永福殿，命宦官孙延熙懂其意。丁丑，帝至其所，见一图有削废为笔、瓦中淡饭者，大怒，斩延熙于市。帝之客秦凤也，以蜀兵数千人为怀恩军，以害遣怀恩指挥使萧之元等将士八百余人西还。壬午，李谷伏击入县，帝命不败，坐于御座之侧。谷恳辞禄位，不许。甲申，分江南降卒为六军，三十指挥，号怀德军。已有诏书汴水北入五丈河，由是齐鲁州籍皆达于大梁。五月丁酉，以太祖皇帝领义城节度使，诏以律令文古难知，格斥繁杂不一，命御史之杂事张石等训示，详定为行统。唐郭廷尉将水军断郭口浮梁，又袭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于定远，行德仅以身免。唐主以廷尉为滁州团练使，充上淮水陆应援使。蜀人多言左右卫胜马步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廷圭为将败父，不应复点兵。廷圭亦自请罢去。六月乙丑，蜀主家廷圭检校太尉，罢军职。李太后以点兵者多非其人，谓蜀主曰：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，即先帝在太原，平二蜀，诸将非有大功，无得点兵，故士卒未服。 今王昭远出于思养，一审征、韩宝珍、赵崇涛皆高梁乳秀子，素不习兵，徒以救恩至于人上，平时谁敢言者，一旦将役有事，安能遇大敌乎？以无关之，为高彦筹、太原旧人，终不复辱，自于无足任者，蜀主不能从。丁丑，以前华州刺史王作为颍州团练使，作溥之父也。溥为宰相，作有宾客，溥常朝服侍立，客坐不安席。作曰：“豚犬不足畏起。”秋七月丁亥，上至定远军及寿春城南之败，以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，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。北汉主出力七庙，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谷卧疾二年，凡九表辞位。八月乙亥，罢守本官，令每月监于一役便殿议政事。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溥检校太保，充枢密使。怀恩军至成都，蜀主遣子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东还，且致书为谢，请通号。癸未，立等至大梁，帝以蜀主抗礼不知答，蜀主闻之，怒曰：“朕为天子，交祀天地时，尔犹作贼，何敢如是？”九月，中书舍人窦衍上书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，做大周通礼，考证中律，做大周正月。又以为为政之本，莫大责人，责人之重，莫先宰相。自有唐之末，轻用名器，始为辅弼及兼三公仆射之官，故其未得之也，则以趋敬为心；既得之也，则以荣莫为事。但思解密务之务，守崇重之官，逍遥临庭，保安宗族，起令即日，宰相于南宫三品、两省几舍以上，各举所知。若陛下素知其贤，自可登庸；若其未也，且令以本官权之正事。积岁之间，察其职业，若果能堪称其官已高，则除平章事；未高，则稍更迁官，权之如故。若有不称，则罢其政事，择其举者。又班行之中，有缘无职者太半，其量其才气，授以外任，视之于世，还以旧官登序，考其志状，能者进之，疲者处之。又请领盗贼自相纠告，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，或亲戚为之首，则论其徒履而赦其所守者，如此则道不能据矣。有新政乡村团为一营，各立将佐，一户为道，类其一村，一户被盗， 罪其一将。没有道发，则鸣鼓举火，丁壮云集，道少民多，无能托者。由是临县充斥而一境独清，请令他县皆效之，亦指道之一术也。又累朝以来，屡下诏书，听民多种广耕，只书旧税，及其计重，则有司父母而增之，故民皆一聚而田不加辟。夫为政之先，莫如敦信，信苟助矣，则田无不广，田广则谷多，谷多则藏之民由藏之官也。又言陛下南征江淮，一举而得巴州，再驾而平寿春，威灵所加，前无强敌，今以众击寡，以致伐乱，事无不克，但行之贵速，则彼民免福国之灾，此民悉转输之困矣。帝懒而善之，言宜之地也。冬十月戊午，设贤良方丈，直言极谏，经学幽深，可为师法，详贤立理，达于教化等科。癸亥，北汉临州刺史杨崇训举丞相，以为临州防御使。己巳，以王溥为东京留守，听以便宜从事。以三司使张美充大内都点检。壬申，地发大粮。十一月丙戌，至镇淮军。是夜五谷，即淮。丁亥，至濠州城西。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，唐人诈于其上，环水自固，为周兵必不能涉。戊子，帝自攻之，命内殿直康保义率甲士数百乘骆驼涉水，太祖皇帝率骑兵击之，遂拔之。李崇进破濠州南关城。癸巳，帝自攻濠州，王审琦拔其水寨，唐人屯战船数百余城北，又植巨木于淮水以献周兵。帝命水军攻之，拔其木，焚战船七十余艘，斩首二千余级，又攻拔其养马城，城中震恐。丙申夜，唐濠州团练使郭廷尉上表言，臣家在江南，今若拒降，恐为唐所种族，请先遣使以金陵禀命，然后出降。帝许之。辛丑，帝闻唐有战船数百艘在涣水东，欲救濠州，自将兵夜发，水陆击之。癸卯，大破唐兵于洞口，斩首五千余级，降卒二千余人，因古行而东，所至皆下。以巳，至四州城下。太祖皇帝先攻其南，因焚城门，破水寨及越城。帝居于越城楼，督将士攻城。北汉主自即位以来，防安吉境内，为皇外略。是月，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，欲同入寇， 北汉主遣其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圭将兵会之，南侵潞州，至其城下而还。北汉主之契丹不足恃，而不敢拒与之绝，赠送勋甚厚。十二月乙卯，唐四州守将范在玉举城降，以在玉为肃州团练使，赏自至四州城下，尽军中除扰者，无得犯民田，民皆感悦，争献除粟，即刻四州，无一族敢擅入城者。帝闻唐战船数百艘泊洞口，遣计汛之，唐兵退保清口。戊午，赏自将亲军自淮北进，命太祖皇帝将部骑自淮南进，诸将以水军自中流进，共追唐兵。时淮滨久无行人，家伟如之，多泥闹勾芡，士卒乘盛气跋涉征进，皆忘其劳。更深追及唐兵，且战且行，今古声闻数十里，心有至楚州西北，大破之。唐兵有沿淮东下者，抵自追之。太祖皇帝为前锋，行六十里，秦其保义节度使豪四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已归，所获战船烧沉之余得300余艘，士卒杀溺之余得7000余人。唐之战船在淮上者，于是尽矣。郭廷尉使者自金陵还，知唐不能救，命陆氏参军鄱阳李延邹草降表，延邹则以忠义，廷尉以兵临之。延邹至彼曰：“大丈夫终不复国，为叛臣作降表。”廷尉斩之，举濠州降，得兵10000人，粮数万斛。堂主赏李延邹之子以官。壬戌，帝既淮至楚州，营于城西北。乙丑，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万迪降。丙寅，以郭廷尉为亳州防御使。戊辰，帝攻楚州，克其越城。庚午，郭廷尉陷于行宫。帝曰：“朕南征以来，江南诸将败亡相继，独卿能断郭口浮梁，破定远寨，所以报国足矣。濠州小城，使李景自守，能守之乎？”使将濠州兵攻天长。帝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吴守奇将计数百驱扬州，至高邮，唐人西焚扬州官府民居，驱其人南渡江。后数日，州兵至，城中余龙病10余人而已。癸酉，守其以闻。帝闻泰州无备，遣兵袭之。丁丑，拔泰州。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英卒。南汉主闻唐屡败，忧形于色，遣使入贡于州，为湖南所避， 乃置战舰修五倍，继而纵酒酣饮，曰：吾身得免，幸矣，何暇虑后事哉？唐使者陈楚瑶在契丹，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，北汉主后礼之，留数日北还，竟卒于契丹。